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7课，重点语句是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现在安娜和朋友小英还有罗德里哥一起来到了一家书店。下面是安娜和小英在书店漫画区的一段对话。 好，请听第17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あ、この本いいな。あれも面白そう。さくらさんの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これはどう？ ホラーはちょっと。 我来讲解一下。安娜说： あ、この本いいな。 あ、这本书不错。 あ。 是表示轻微的吃惊或感动的感叹词。 この本 是 この 这个加上 本 书，意思就是这本书。 いいな， 不错啊。 い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 な 是接在句尾的助词，在自言自语时等使用。 高兴用日语说是嬉しい。那感到高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说嬉しいな？ 嗯，对。安娜又说 あれも面白そう。 那本好像也很有意思。 あれ 是那个。 も 是助词，意思是也。 面白そう 看上去很有意思。把 面白い 有意思这个形容词的词尾 い 变成 そう 就成了面白そう。 そう 表示根据外观进行的判断或推测，意思是看上去如何如何。面对这么多看上去很有意思的漫画，安娜有些不知所措。她说：“ さくらさんの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小英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おすすめ 是推荐的意思。 の 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 さくらさんのおすすめ 就是小英的推荐。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なんですか 意思是是什么。今天的重点语句 おすすめはなんですか 意思是你推荐的是什么，有没有可以推荐的。这是一个非常方便的说法，请大家记住。 小英拿起一本漫画书对安娜说， これはどう？ 这本怎么样？ これ 是这个。わ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どう 是怎么样，是询问对方意向的说法，后面省略了 ですか 就成了比较随意的说法。句尾要用声调来读，女性的话有时也可以拉长句尾这样说， これはどう。 看了小英推荐的漫画书，安娜回答说 ホラーはちょっと。 恐怖漫画有点儿。 ホラ ー是恐怖的意思，是从英语转化来的外来语。わ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ちょっと 是有点儿。ちょっと表示委婉的拒绝。ちょっと后面省略了不行这样的表示否定的说法。故意不说出来是为了使拒绝的口气不至于太强烈。发音的时候请在ちょ的后面停顿一拍。 ちょっと对吧？ 对。 要是有人向我推荐我不太擅长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ちょっと来表示拒绝呢？ 没错。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17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あ、 この本いいな。あれも面白そう。 さくらさんの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これはどう？ ホラーはちょっと。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 今天我们学习了表示推测的面白そう，看上去很有意思的说法。我想再多了解一下面白そう的用法。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 面白そう， 看上去很有意思。像这样，在形容词后面加上 そう， 表示对自己的所见所闻进行的推测。我在第13课给大家介绍过，形容词有两种，一种是像 面白い， 有意思， 忙しい， 忙这样的以一结尾的一形容词，还有一种是接续名词时要加上那的那形容词，像空闲 暇 这样的形容词就是那形容词。一形容词后续 so 的时候要把一变成 so， 忙しい， 忙变成 忙しそう， 好像很忙。那形容词则是直接加上 so， 暇， 空闲变成 暇そう， 好像很闲。我再来说说 so 的否定型，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一变成 くなさそう， 例如 忙しい， 忙要变成 忙しくなさそう， 好像不太忙。那形容词的话则要在后面加上 ではなさそう， 例如 暇， 空闲变成 暇ではなさそう， 好像没空。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诶，江川，请你猜猜看，下面这个声音用日语该怎么表达？ 诶，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是的，日语里呢，有表示鸦雀无声的说法。 心。 比如，图书馆里很安静的样子就可以用 心 来表达。又比如，你说了个笑话，可是完全没有引起笑声，这种场面也可以用心来形容。 那倒是挺尴尬的。 好，我们换个问题，请你再来猜猜看，下面这个说法是用来形容什么的？ ずらり。 ずらり。猜不出来。 其实呢，它是形容人或物排列在一起的样子，比如可以说房间里 ずらり 摆放着很多书。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心 和 ずらり。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才知道在大一点的书店里可以用店里设置的检索终端自己来查看库存情况和摆放的场所，真是太方便了。好，听众朋友，第17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おすすめは何ですか？ 有没有可以推荐的？ 安娜买了一本恋爱题材的漫画，心里特别高兴。下节课，安娜他们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好，欢迎您到时收听。